汉语口语九百句。一，日常用语。问候。 您好。 欢迎。 谢谢。 到中国来，我很高兴。我第一次来中国。 您身体好吗？ 我很好。 再见。 您早。 早上好。 晚上好。 晚安。 最近忙吗？ 不太忙。你呢？ 还可以。您去哪儿？ 我去学校。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。 安娜怎么样？ 她很好。安娜向你问好。